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3集，怀疑二。 两年不见，你不认识我了？ 苏明朗怒道。 你不说回来后会给我带礼物的吗？ 沈妙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两年前，苏明朗还是一个胖成一团的糯米团子，清俊称不上，漂亮也称不上，最多也就是白生生、水嫩嫩和眼前相似罢了。可两年一过，面前这个已经有几分清俊少年英姿的是谁啊？怎么瘦了这么多？都说女大十八变，这男大也十八变吗？苏明朗还在生闷气，一边的罗檀却是忍不住摸了摸苏明朗的头。罗檀最喜欢好看的东西，早前见了苏明朗这么好看的小公子都稀奇得不得了，眼下再看看苏明峰，他心直口快，就大大咧咧地开口道， 不愧是两兄弟，生的都一样好看。 苏明朗一心在沈妙不认识他的事上，倒是苏明峰何曾遇到过这般率直的女子，被这么一通夸，偏又夸的是好看，不由得哭笑不得。沈秋和罗玲也连忙向着兄弟二人问好。沈妙看着苏明朗笑道，礼物在我府上，回头让人给你送来。天可怜见呐，自从跟了沈信回到定京城以后，每日都是各种各样的破事儿。苏明朗还真的被他忘到脑后去了。他也没有见苏明朗，这一下看苏明朗换了个人般，不由得倒是生出几分感慨。小孩子或许就是长身子的时候一天一个样，想想当初婉瑜和富明，他离开的时候才点点大，回来的时候几乎快不认识了。苏明朗倒是个不记仇的，闻言方才的不满就一扫而光。苏明朗问， 沈家姐姐是来逛街的吗？ 苏明峰尴尬一笑，他自然知道今日是沈家超展的日子。原先沈家大房和二三房都不对盘，这里不远处就是刑场，想来沈庙是来观刑的，不过这话可不能给自家二弟说。沈庙就说道，随意逛逛，现在要回府去了。苏明朗乖巧地点了点头说道， 那记得给我礼物呀。 苏明峰给了他后脑勺一巴掌，苏明朗捂着脑袋怒视着他，又转头看向沈庙，就要对沈庙道别，然而目光一凝，指着沈庙腕上的镯子说道， 沈姐姐，你这个玉环看着好像当初谢哥哥做的虎头环。 此话一出，几人都是一愣。沈秋和罗玲是不晓得什么是虎头环的，罗檀有些好奇，沈妙自是心虚。苏明朗说的天真，却见苏明峰的眉头一皱，但见那雪白的皓腕上头果然挂着一只伶仃的玉环，那玉的玉质很好，通体是莹莹的翠绿色，好像一株长在深山中带了灵性的植物。而玉环却又不是一只，竟是在头头处被分成了两只，就像是一对双环，上头没有雕琢的痕迹，浑然天成，只是在头头处有些凸起的部分被刻了一只小小的虎头。虽然沈妙觉得那很像是猫，那是谢景行送来的满满一匣子首饰中的其中一只。沈妙本来觉得那些首饰非富即贵，个个又都有长处，若是可以的话全部带在身上也挺好的，谁知道后来谷雨一看就说道， 姑娘可不能将这些全带在身上，这些首饰都太贵重了，都要配华丽的衣裳才能衬得起，若是简单了反倒显得不伦不类。 沈妙气馁，谢锦行是不差银子，可送了这么多看着就不菲的首饰， 难道还要为了这些首饰去特意购置一批华丽的衣裳吗？便是买了，他也穿起来觉得繁琐呀。左思右想，他觉得这个翡翠双环是最简单的，里头也藏了针，看着已经比较简朴了。虽然如此，还是被罗雪燕连连夸赞水头好。只能说，谢晋星送的东西和他本人一样，一点也不懂得低调。沈妙自己这么微微走神的功夫，苏明峰却是神色沉肃下来。还不等沈妙反应，就一把握住沈妙的手，说道： 得罪了。 沈妙下意识地要抽回手，苏明峰却握得很紧。况且，他倒不是直接握着沈妙的手腕，还隔着一层衣袖。这姿势古怪的紧，沈秋和罗玲同时眸光一冷。沈秋道： 苏公子，你太梦浪了。 苏明朗瞪大眼睛，大约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自己大哥梦浪。可是苏明峰已经飞快地松开手，对着沈妙拱手道： 方才是在下唐突，对不住。 说到底他也没做什么事，沈妙不可能会介意这些。他只是不知道苏明峰发现了什么。下一刻就听见苏明峰问道： 敢问五小姐，手上这虎头环从何而来？ 沈妙心中咯噔一下，罗坛几个人都已经傻了。苏明峰一个堂堂男儿，为何要问一个女子手上的事物从何而来呢？就连苏明朗看苏明峰的目光都有几分古怪。苏明峰却不为所动，仍然认真地看着沈妙，似乎非常坚持地在等着沈妙的一个答案。沈妙回神，微笑道： 是从一个远洋而来的游商手中买下，只说是舶来品，没想到苏公子好像认识。这手环是叫虎头环吗？ 苏明峰的神情一瞬间有些失望，不过片刻他就打起精神道： 不错，是叫虎头环，五小姐可愿割爱将这只虎头环卖于我？ 罗坛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。这定京城里的人好生奇怪，面前生的清俊好看的青年竟然也喜欢买女人的首饰。听闻有些大户人家私下里都会有一些古怪的癖好，比如有的人喜欢搜集女人的肚兜，有的人喜欢抹女人的胭脂，看来这苏公子是喜欢女人的首饰了。苏明朗道： 哎，大哥，你是想要买下这虎头环给心仪的姑娘吗？ 一听此话，沈秋和罗玲瞬间恍然，罗坛也是一愣。嚯，原来不是自己喜欢，是要买给心爱的姑娘啊。沈妙心念直转间，却是微微笑了，说道：这毕竟是我的贴身首饰，不管是买卖还是赠与，在外男手中总是不合规矩。况且若是苏公子要买给心仪的姑娘，也不该拿我用过的首饰送她。若是苏公子有心，我倒是知道定金珍宝阁里有几套不错的首饰，比我手上这个好得多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连清白归玉都拿出来说了，言下之意就是我自己的首饰给你一个外男，别人会如何想呢？没门。沈秋也点头道： 不错。 事关亲妹子的归玉，一个首饰也不能出纰漏。苏明峰只得讪笑着说道： 既然如此，那便只能遗憾了。 又说了几句客套的话，苏明峰带着苏明朗就要和沈妙一行人别过。就在刚要走的时候，苏明峰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看向沈妙，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 五小姐可曾见过临安侯府谢家小侯爷？ 沈妙一怔，身边的几个人也都是一怔。谢锦行死了两年，人尽皆知，这苏明峰是疯了吗？沈妙失笑： 谢家小侯爷英年早逝， 我如何见得？苏少爷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成见，诚心诅咒我呢？苏明峰不再说什么，这一下子是真的带着苏明朗远去了。等人群中再也看不到他们二人的身影时，罗檀才摸了摸自己的肩膀，说道： 咦，出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小表妹，好端端的那人怎么会问你见过一个死人没有啊？ 我正了吧？ 我看也是。 罗檀深以为然，沈秋眉头一皱： 日后少和苏家往来。 说什么沈庙见过死人没有，在哪里见过，为什么要见，平白无故惹了一身晦气。 可是他为什么要问你啊？ 罗檀好奇问。 小表妹和那位谢小侯爷有什么交情不成？ 绝无瓜葛，互相往来。沈庙答了八个字。罗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